想说服人哋去喂部母语。 佢系 CIBS 节目制作人伍家慧， 做 CIBS 节目同诞下一个小朋友都几相似嘅。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大部分嘅妈咪咧都好中意个节目。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由专人协助填写申请表。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8日，政府本月放宽入境团限制，团进团出指定景点及食肆， 新增5198宗确诊，输入个案占564宗。 前立场新闻主任总编辑林兆棠获准保释，下月再讯。 美国今日进行中期选举投票，民调指共和党能夺众议院控制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想跟大家讲下咧，系旅议会喺上个月咧就同政府提出咗一个叫团进团出嘅方案啦，就话提交咗一啲嘅指定景点名单啦，希望可以俾一啲入境团客喺头三日皇马嘅期间咧都可以系到访一啲指定嘅景点同埋食肆。政府咧就寻日有一啲嘅初步嘅公布啊，就话由持牌旅行代理商接待嘅入境团客可以向旅议会咧预先登记行程啦，并且喺皇马期间入到一啲指定景点，包括系啲咩咧？好似主题公园啊、博物馆啊，同埋寺庙等等嘅一啲指定景点。另外咧，一啲指定嘅餐饮处所咧，分开咗区域咧，亦都可以俾啲皇马人士咧入去用膳等等嘅。嗱，成个情况，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旅游业议会主席徐华美伦，同埋香港餐饮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两位早晨。 早晨， 先同阿徐王美伦讲下先，因为呢一个政府最新呢个公布啦，同你哋之前讲话团进团出嗰个嘅安排，或者你哋个建议系咪一致？有冇话而家即系最初步咧，除咗头先提到一啲主题公园等等咧，边一啲景点你哋系入咗个名单入边，希望可以皇马期间啲旅客都可以去到咧？ 大致上咧，我哋个方向都几一致嘅。咁而我哋曾经提出过嘅部分嘅名單啦，包括主題樂園啦，同埋呢家新嘅西九文化區嘅故宮同埋 M 家啦，都係初步都係可以被接納喺一個指定嘅景點裏面嘅名單。 咁啲旅行團本身要合乎啲乜嘢資格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嘅即係皇馬期間啲旅客都可以入到呢一啲指定嘅地方啊？ 最主要咧，佢係首先佢哋嘅行程咧，要提出一個比較完整嘅行程咧，就係有指定佢去咩地方啦，指定去咩餐飲處所啦，佢一定有個導遊嘅，即係嗰個全程係陪同啦。咁就同埋要跟翻我哋即係同政府之間所定嘅一啲嘅要求啦。 暂时头先提咗一啲嘅景点啦，会唔会再加落去嘅？或者可唔可以都同大家讲下，即系总共而家有几多少景点系倾好咗，可以系俾一啲皇马人士去嘅？ 其实呢家嘅名单咧都未最后敲定嘅。咁我哋希望咧喺呢两日内咧能够约到一个会议咧，就再比较希望尽快落实嗰啲名单啦。 旅客咧就话如果去餐厅用膳咧，都可以有啲皇马嘅旅客入去嘅，但系就要划分呢个即系特别嘅区域俾佢嘅。呢、這个有冇话系实际系点样？系咪真系一定要一间房咁样？譬如你系用间板间开一个位置又得唔得嘅咧？ 呢个唔得嘅。其实我哋最初提出呢样嘢咧，我哋都即系希望令到局方咧，佢哋即系觉得系比较稳妥、比较安全嘅，咁所以我哋一开始嘅时候咧，我哋同餐饮界嘅朋友咧，梁主席嗰边咧，都有啲沟通咧，就系我哋系正正你所讲嘅，如果系一啲间板啊、胶板啊，系唔上到顶嘅一啲间隔咧，系不可以嘅，咁所以我哋 expect 都系一啲系嘅区域咧，同埋一个嗰、那个 用餐的地方呢是整个都是上到顶的一个密封式的蛋白。 使唔使话譬如做招呼嗰啲或者上送嗰啲嘅服务生都系要分开，即系一啲就系招呼一啲本地嘅客人，一啲就系招呼皇马嘅旅客，需唔需要分开两批人手嘅而家？ 呢个细节咧，我哋都要同餐饮嗰边咧去再最后落实，睇下可以点样做咯。咁当然都系最后都系同即系政府方面佢取得嗰个共识啦。 暂时来讲是不是都有一些的餐饮处所都会有一个名单在这里，会不会说我可以个处所自己举手说我可不可以加入这个名单，是我可以安排到包厢的皇马的旅客可以进去的，还是旅议会自己是提名一些的食肆是怎样做的，这个会是怎样运作的？ 其实是两方面都可以的。第一，我们业界接待入境的旅行者呢就惯常都有一個對口的所謂他們用開的餐飲處所的，咁如果又符合這個條件啦，譬如正如好像說我想試下茶餐廳的菠蘿包得唔得啊？咁如果這個茶餐廳冇剛才的條件的話咧，咁就唔得啦。咁如果有的話咧，咁我哋業界的朋友都會主動聯絡啦。相對咧，就如果一啲餐飲的處所他們有興趣的話呢，都可以聯絡我們和餐飲界各方面梁主席他們，我們都可以即大家溝通的。 OK，這個都可以問一下梁振華，現在有沒有多少食肆是即本身和即你們同旅遊業議會這裡談，都是說可以放在一個名單那裡安排到一些包廂的位置，又可以給皇馬的旅客進去，暫時有沒有在一個名單裡有多少食肆可以做到？ 主席，暂时咧，我哋而家个名单咧就未有嘅，因为细节咧政府都未公布出嚟，我哋要点样嚟即系符合嗰个防疫要求啊？咁我哋亦都咧希望我哋业界咧，因为即系都大家都冰封咗咁耐啦，咁我哋亦都想大家互相合作咧，系促成一件事嘅。 系， 咁啊，先话阿黄主席讲过啦，咁咧。因为我哋亦都要符合政府嘅规定啦，例如啊啲板间啊、二楼顶啊，咁啊我哋嘅工作人员咧系点样做一个防疫嘅措施咧，或者我哋分批嘅员工点样嘅做法咧，我哋都未做仲未有一个细节嘅政府同政府商量敲定呢个实质嘅。但系而家报名嘅食肆咧，暂时咧我哋都系同业界咧，即系只系轻轻拉过。咁亦都有啲業界咧，都話都有興趣做一樣嘢，但係我哋咧係主力咧，都係同啲大型嘅食肆嚟係傾嘅，因為你細型嗰啲咧，好難話做到揀一個地方出嚟啊，接納啲旅行團嘅嗰度，我哋嘅細節要慢慢都要敲定咗先至可以覆到有幾多間嚟做呢一樣嘢。 大型食肆之餘，會唔會都似乎係中式酒樓係主要受惠啲咧？ 都是多数都中式的了我们。因为即是正话主席所讲呢即是茶餐厅，咁你咁小的地方怎能够有一个即是板来去做顶来揀一个位来给那些旅行团去做呢，咁这个是比较困难一点咯。如果大型的食肆呢，它地方比较大啦，即是我们都是主力都是希望大型的食肆它可以有一个活动的屏风是揀到顶的。因为通常大型食肆都系啲咁嘅设备嘅。 呢、这个睇下两位边个可以答到，因为有啲饮食业界就关注包厢如果接待咗呢一啲嘅皇马嘅旅客啦，咁呢个指定嘅区域如果譬如过咗午膳时间啦，其他时间冇一啲皇马嘅旅客，可唔可以接待翻一啲本地嘅市民咧，即系嗰啲本地嘅客人咧，可唔可以咁样嘅？如果唔得嘅话，就变咗系划咗一个位，只系可以接待一啲嘅皇马嘅旅客嘅，咁又可能影响到食肆嘅生意。呢、这、一个有冇听到个做法会系点样咧？同埋如果啲皇马嘅旅客是去完这些食肆知道是感染了的时候，食肆有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呢？这 一个问题呢，即是我答答，因为政府呢都还没敲定那个细节我们怎样做。 Okay. 所以慢慢呢我们都这一两天会再跟旅游业会和政府的官员呢开一次会，大家敲定了一个细节怎样做法呢，怎样你说比如有那个游客中招嘅，咁我哋食肆点样做法咧？咁我哋都要有一个细节同政府商榷啊，点样嚟，即系大家一个善后嘅工作嘅。 暫時嚟講，你覺得呢個措施幫到飲食業界嚟講係幾多？ 咁啊，大家而家呢個都係初步，大家互惠互利，希望咧，我哋大家都係盡一個力咧，係希望同呢個旅遊業會咧，大家嚟盡一個力咧，搞翻好香港，即係搞翻好香港經濟啊，同埋希望遊客對我哋有個信心啊，咁入嚟呢個旅遊係呢個起步點嚟啫，希望慢慢咧。就是大家一路做落去咧，就政府亦都係體恤我哋啊，或者放寬咗呢個防疫措施啊，咁樣大家咧有一個互相合作嘅條件嘅啫。 嗯，想問下徐王美麟啦，這個措施又幫到幾多咧？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譬如去啲旅客啦、旅行團啦，都唔會每一時每一刻都是跟曬個導遊去邊噶嘛，佢哋可能都有一啲嘅自由活動時間嘅。換句話嚟講，旅客係咪可以就算係皇馬，佢喺自由活動時間都唔可以去到佢哋想去嗰啲食肆，因為要喺啲包廂嘅範圍先去嘛。呢、這、一個對於旅客嚟講，會唔會都吸引力係減少咗？未必會喺呢段時間嚟香港咧。 咁其實呢個係嘅，因為點講咧？譬如好似呢一個團進團出咧，係咪會為我哋業界帶嚟哇即時好大嘅即係反應，或者係好多嘅旅客咧？咁其實呢個我哋都預期咧，尤其是喺初期嗰度嘅唔會太多嘅，同埋始終我哋都係有一啲防疫措施啦。咁所以你話個吸引性係咪好大咧？又真係唔係好大嘅，但係總要有個開始啦。因為即係當然我哋業界都擔心嘅。啊！如果做啲咁嘅零加三優化，係咪真係好有排都唔係零加零啊？咁我哋都明白嘅，即係呢家我相信，即係政府都係一個可行嘅情況下咧，相信政府嘅目標都係零加零。咁但係幾時得咧？大家都唔知。咁所以變咗我哋就，所以喺月前咧，一個月前提出就話，可唔可以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可以做一啲零加三嘅優化咯，令到我哋有個信息。俾我哋周邊，尤其是我哋周邊嘅城市同埋國家啦， okay. 知道喺香港咧係開始復常啦，同埋亦都可以入嚟即係香港旅遊嘅，咁令到即係大家都係有個開始咯。咁我相信逐步能夠盡快零加零就最好啦。咁所以喺個初期，我哋都唔係話期望啊太大嘅，即係嗰個數量嘅旅客入境啦。咁、 okay. 但係我相信係。總好過唔開始嘅，咁所以呢個我哋希望能夠即係有一個即係比我哋想象中更好嘅預期嘅效果啦。 嗯，我想問呢啲皇馬嘅包廂就可以有啲食肆去安排到嘅話，就俾一啲皇馬嘅旅客入去啦。咁會唔會包括埋酒吧嘅？酒吧如果安排到有包廂，可唔可以都俾皇馬嘅旅客入去嘅？暫時有冇聽到呢個情況？ 暫時我哋就冇講到酒吧呢個狀況嘅，咁、 okay. 所以變咗你話啊，會唔會佢喺即係，因為依家其實皇馬嘅人士佢喺香港係都可以有都可以行下街噶嘛，係咪？ Mm-hmm. 都可以你話去自己去即係自己行下都可以嘅，有一啲係處所都可以入噶嘛。咁、mm-hmm. 所以變咗咧，如果跟我哋團入嚟嘅旅客咧。如果佢自己話佢自己可唔可以揸住皇馬入去呢一啲餐飲處所，係如果唔喺名單以內咧，係不可以嘅。咁當然佢自己都可以，譬如連咗個團嘅話，咁佢都可以去海濱公園行下。咁呢個我相信現時其他嘅皇馬旅客都係可以噶嘛。 我見你哋話希望主要吸引到係咪話估計都係啲東南亞嘅國家旅客？呢個係咪你哋嘅諗法嚟嘅？同埋個考慮係點樣咧？ 是的，没错的，因为如果一些比较远程的客呢，就他很多时呢他不是只是来香港的，那可能他在东南亚几个国家或者来到香港再去入去国内，在即是多一两个城市，那变了呢，就如果譬如说这家他来香港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去新加坡啊其他的地方呢，我觉得他们都要一些时间，就是一些对长线的旅客。但如果相對咧對短途嘅旅客咧就比較方便，咁、所以我哋都係估算咧係譬如例如菲律賓啊、泰國啊，即係呢啲國家咧係比較快嘅。 另外我見政府尋日公布都話探討容許短暫留港嘅團客咧抵港之後接受較少核酸檢測，這個初步傾成點嘅係？ 呢、這個初步都未落實嘅。因為大家都知道香港依家嘅旅客入境，所有嘅入境咧應該咁講，都係零二四六咁樣樣去計算同埋 去即係遵守嗰個防疫措施嗰個檢測嘅安排啦。咁、如果對一啲係三日兩夜嘅旅客咧，佢相對第一日做咗咧，佢根本去到嘅二咧，二嘅其實佢哋係第三天嘅。咁如果三日兩夜嘅客咧，佢哋已經離境嘅啦。咁所以對佢哋嘅就無需要再做第二次嘅核酸嘅。咁但係如果一啲四加三，當然我哋希望爭取你起碼留多天啦。咁四加三嘅產品咧，佢哋都係即係相對有興趣嘅。咁我哋喺希望咧，喺呢個四加三嘅旅客裏面咧，可唔可以咧就，因為如果佢哋第二日去驗啦，零加二啦所謂，但係佢哋出報告嘅時候已經離開咗香港啦。咁喺呢方面咧，可唔可以有一啲豁免嘅安排咧？咁所以我哋都喺度傾緊啦，呢家。 OK， 好啊，唔该晒两位，同你两位倾到呢度先。包括咧就系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同埋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主席梁振华。咁讲到寻日政府最新公布啦，就话今个月啦会向入境团嘅旅客咧系有啲针对性嘅安排。皇马可以系跟团嘅时候咧，有一啲嘅唔同嘅规范之下咧，可以入到一啲主题公园啦、博物馆啊等等嘅呢一啲指定旅游景点。餐饮处所咧都系可以入到嘅，不过就要用一个包厢嘅形式咧分隔开同本地。嘅一啲嘅市民嘅客人咁，你又点睇18723111、18723111咧？点睇呢一个嘅团进团出嘅方案咧？咁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咧楼方面嘅，先前报告都提到话未来五年咧就打算推出30000个全新简约公屋单位，咁同时都将公屋这个简约公屋啦，同埋传统公屋咧有一个叫做综合轮候时间，就话四年内咧降到至到呢一个轮候时间咧系4.5年嘅咁。嗱，寻日咧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咧都回复到有议员啦，提到话嗰个劏房嘅问题，施政报告冇提到话承诺告别劏房喎咁。咁啊，局长咧就话10年内咧已经有足够嘅房屋供应，加上咧有增加供应啦，例如一啲嘅简约公屋啊、过渡屋等等嘅措施，就相信咧10年之内咧啲收得好贵嘅恶劣劏房咧唔会存在。唔会有人仲需要住喺呢一啲地方，你又点睇？18723111，电话旁边请嚟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梁文广，早晨。 早晨，苏乐文。 早晨，梁文广。施政报告方面，头先都提到一啲措施啊，譬如简约公屋啦，另外嗰个嘅综合轮候时间就系降到4.5年啦。整体你觉得施政报告入边一啲房屋嘅政策或者措施嗰个力度系如何？ 首先今次施政报告就住房屋嘅做措施，特別係公營房屋方面咧，其實就都力度都幾大，亦都係比較創新。第一當然就係將即係以往我哋提出過渡性房屋嘅一啲問題，佢收納咗翻去，然之後就由政府主導推出咗呢個簡約公屋啦。咁亦都數量上亦都比以往做過渡性房屋嘅時候嘅數量大，因為大家都聽過就係過渡性房屋就係可能係未來即係、就是、上一次嘅施政報告嘅未來2年30000个，咁但係未來3年20000个係。咁跟住，但係而家咧就係簡約公屋，就係講緊未來5年更加要興建30000个，咁即係合共其實過渡性房再加埋簡約公屋嘅話咧，其實就有50000个呢一類可以有中轉性質，可以俾一啲住喺劏房或者一啲環境比較差嘅居民，而係佢可能各種問題啦，包括係有公屋輪候時間比較長啦、經濟困難等等，可以有個機會俾佢轉去一個環境比較好嘅地方，咁呢一個都係真係比較大刀闊斧啦。喺我嘅諗法裏面，當然仲有其他，包括係喺即係公營嘅呢啲出售房屋，即係資助出售房屋裏面嘅面積，佢係封埋底啦。即係話我唔再起納米嘅居屋，唔再起納米綠字居，呢啲其實都係一啲比較以往未必會諗到係會喺政府嘅一啲房屋政策，特別係公營房屋裏面會推出嘅，咁喺今次嘅施政報告都有呢一類嘅措施，咁會令到俾人感覺都係有啲決心去想解決香港市民嗰個房屋問題。 尋日喺立法會嘅房屋事務委員會咧，都就住施政報告一啲嘅房屋措施咧係有傾到嘅。你自己最關注係邊一點咧？簡約公屋會唔會都係其中一點你關注咧？ 係，其實昨日咧就我喺會上面其實都其中一點關心嘅，即係簡約公屋啦。因為首先喺會前其實我哋都聽到一啲地區團體、關注團體，佢都有去到即係政府總部請願，咁其實都向我係表達咗一啲佢哋即係特別係住喺劏房嘅居民

前立场新闻主任总编辑林少棠获准保释，下月再讯。 美国今日进行中期选举投票，民调指共和党能夺众议院控制权。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有關於咧係尋日喺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咧傾到有關於施政報告嘅一啲房屋措施，好似簡約公屋等等。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咧就提到話，簡約公屋咧嘅選址啊比較多會喺新界，咁啊當局都會仍然咧係會物色一啲市區嘅土地，盡量起高一啲，增加市區單位嘅供應嘅。繼續同阿梁文廣傾啊，電話旁邊就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梁文廣，早晨。 早晨， 头先提到一啲嘅简约公屋嘅选址啦，其实大家都关注咗呢啲配套咧，会唔会喺简约公屋同传统公屋方面嗰啲嘅规模啊、配套啊，都有啲落差咧？這个你点睇啊？ 其实呢一个就住嗰个简约公屋嘅质素啊，一啲配套等等咧，就首先屋里边数，咁其实局长或者政府其实之前嘅提出都啊，屋里边首先设备甚至比可能传统公屋好添，因为有埋冷气啊、热水炉啊呢一类。咁至於其他嘅配套咧，琴日會議上邊都有一啲好初步回應，就是、因為始終都係用簡約公屋啦，可能某部分嘅設施未必可以好似傳統公屋咁樣會咁完善嘅，包括一啲可能係社區嘅康樂啊，或者係即係社區裏邊一啲大家可以用到公共地方嘅設施咧，就未必會好似傳統公屋咁樣。咁但係基本嘅一啲可以俾居民去使用嘅一啲用到嘅嘢咧，其實佢都話會齊全嘅。咁其實我哋都好關心呢樣嘢，因為如果你一啲即係住喺教公屋裏面嘅居民，其實可能佢本身嘅經濟嘅問題啦，或者佢本身可能因為係一啲家庭輪候緊公屋好耐啦，咁其實都需要比起其他人咧會有更多嘅支援嘅。咁所以琴日我都特別係關心就住係嗰個即係政府對於未來營運機構嗰啲支援，因為而家政府就住即係簡約公屋嘅嗰個要求咧，其實就我哋會幫佢做埋一啲租務啊、一啲管理啊、維修嘅常維修一啲指引會俾埋嗰個營運商嘅，咁就同而家嘅所謂過渡性房屋有啲唔同，因為一過渡性房屋所有呢啲嘢咧都係由嗰個營運商一腳踢嘅，咁但係以後政府就會有指引俾佢哋，咁但係其他嘢點樣咧？包括提供嘅一啲支援服務啊。例如我哋想講，經常都會講嘅，一啲基層家庭，我哋要為佢提供一啲嚟社工啊、職業配對啊等等，呢啲其實會唔會喺未來解約公屋都有呢？咁似乎而家呢刻咧就未答到，咁我都期待嚟緊立法會會議，因為下一次嘅房屋事務委員會咧就會特別抽咗解約公屋出嚟傾嘅，咁、希望都可以回應到市民嘅一啲訴求。 頭先都提到，尋日局長提到話政府繼續以三年上樓這個承諾作為目標啦。但係即實際上嚟講，就唔係呢一個嘅數字咧，那個年份。 係。 你自己覺得呢一個目標有幾大意義咧？仲 即係意義上面咧，我覺得就係俾到市民覺得政府唔係放軟手腳嘅，亦都唔係為咗要做數，所以就將即係簡約公屋啊或傳統公屋撈埋做一個即係叫綜合嘅公屋輪候指數。我相信呢一個好清晰表達。佢哋仍然以上即係三年傳統公屋嘅呢個目標做終極目標咧，係一個一個好，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重大嘅意義。不過點樣做到咧？似乎我哋都喺未來睇到嘅一段時間裏面未必得，因為真係實際上而家可以拎到出嚟做公屋嘅啲地，就算政府講到明，我哋未來十年可以起到30多萬個公屋嘅地，都仍然未能夠消化。呢、這個公屋輪候冊而家排緊六年嘅呢一個即係傳統公屋呢條隊，咁、所以既然即係我只能夠講就係政府定咗呢個終極目標，我哋都希望佢係繼續喺呢個方向邁進，而佢哋需要啲乜嘢方法，咁我諗如果係合理嘅無論係議會啦或者係坊間啦，我哋都會即係盡力商討，但最緊要係佢要拎出嚟同大家溝通，以免可能因為為咗要就將做一啲目標之後咧，可能產生反而一啲產生喺社區嘅矛盾，因為以往喺公屋嘅選址、過渡屋嘅選址都其實出現咗呢一類嘅情況。咁我哋都唔希望呢種社區嘅矛盾係因為要急就將完成一啲目標而出現。 OK， 好啊，唔該曬梁文廣，同你傾到呢度先。梁文廣係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嚟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呢個施政報告一啲房屋政策啊。有立法會議員林小樂，早晨。 早晨，萧龙文系。 早晨，林小露，你寻日都有列席会议啦。你自己整体嚟讲，对于施政报告一啲嘅房屋政策系个谂法系点啦？个力度系够唔够啦？或者你最关注系边一个措施咧？ 我諗整體依家喺施政報告睇到嘅咧，就係即係現屆政府好努力去即係趕落追落後，去找數咧，所謂嚇，咁就喺個建屋量啊，所謂提速、提量、提效啊，依方面嚟講咧比較着重嘅。咁但係整體房屋政策嚟講嗰個思路啊，究竟係點咧？咁我仍然喺我自己嘅閱讀裏面咧，都係沿襲咗上一屆政府一啲嘅思路嚇、啊，比較穩陣嘅，亦都未有一啲嘅突破性嘅發展。咁唯一個亮點就係我哋可能大家個聚焦點都係個簡約公屋嗰方面啦咁樣嚇。 你自己尋日係咪都有問到關於一啲不適切居所嘅住户嘅數目啊？呢、這個你係咪都關注呢？ 依、這個就我一路都關注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如果睇翻個數字咧，淨係睇二十年咧，就都幾悲哀嘅，即係喺不適切劏房不適切依、這個即係單位依、這個居住單位度咧，唔係淨係劏房嘅咁，但係劏房係佔一個大嘅比例，但個數字嚟講咧，其實有增無減嘅。咁你唔可以話過往幾屆政府唔努力啊，好明顯都好努力啦。咁但係點解依類咁嘅不適切居所嗰個數量仲係繼續增加咧？咁樣咁啊，其實聽到政府嘅回應，咁講真個態度良好嘅，亦都係積極嘅。我亦都相信佢哋努力。咁但係好多嘅講法其實就冇新鮮感嘅嚇。究竟有冇一個具體嘅計劃去即係喺十年間去處理咗絕大部分嘅依個不適切居所嘅問題，或者個目標係乜嘢嘢咧？依、這個就未有具體嘅講法嘅嚇。 尋日就局長都提到話，未來十年嘅公屋供應充足，咁啊再加上有簡約公屋啦，同埋而家嘅過渡性房屋啦，咁啊就話相信十年之內咧，香港唔會再存在啲收費高昂嘅惡劣劏房。你自己點睇佢呢個講法？有冇信心做到呢？ 我諗喺加大嗰個公屋供應嗰方面嚟講咧，我睇到有個一定嘅效益喺度嘅嚇。咁、但係依個一個一定效益咧，即係又係睇翻數字咧，喺過往二十年嘅時間裏面咧，當嗰個公屋供應量或者包括資助自置單位嘅供應量增加嘅時候咧，喺不適切居所，亦都包括非住宅物業裏面，即係譬如喺工業樓啊依方面嚟講咧，那個數字係會低嘅，即係佢起完之後幾年咁，佢會低咗。咁所以我喺依方面，我係有信心會一定減低。但係咪可以解決咧？咁我哋要睇翻，即係無論簡約公屋又好，或者過渡房屋，佢同劏房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其實絕大部分劏房係市區啊。咁好多時即係住劏房嘅人咧，有一定嘅百分比咧，佢唔係因為甚至其實住緊劏房有一啲已經係到公屋户籍嘅，咁點解佢會住劏房咧？點解佢會揀一啲環境咁惡劣嘅地方咧？可能佢嘅生活配套各方面上面咧，佢需要，所以我哋係要睇得到咧啲尤其是依個過渡房屋出咗嚟一段時間咧，琴日局長亦回應我問題時候，佢都答咗，佢即係大概一年之後咧，明年年初佢會去即係做個詳細嘅研究報告跟進翻。咁我哋要睇啊，究竟依啲即係短期嘅措施啊，我唔假設佢係恆常性嘅措施，對於解決或者舒緩劏房嘅問題，實質嗰個效益係點咧？依家係未知嘅。 即係你覺得日後就算有簡約公屋或者再多啲過渡性房屋，啲人都因為可能方便住市區，就寧願揀劏房咁，就未必處理到呢啲劏房或者惡劣劏房，或者甚至再長遠啲，有人話係咪可以告別劏房嘅呢個目標係咪咁？ 啱啊，因為嗰個劏房嘅問題，大家都知道，亦都唔係我講啊嘛，即係政府報告裡面都講咗，住劏房嘅人唔係純粹因為佢哋冇錢或者冇户籍即係冇公屋户籍嘅問題啊，而係佢有其他嘅原因去選擇。咁所以咧，我哋要即係處理或者舒緩依個房屋問題嘅時候，除咗增加量，我諗必須嘅依樣嘢，同意嘅。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點樣針對現有劏房嘅環境，我哋進一步去監管或者係去 提其他嘅一啲嘅方法咧，去改善嗰类嘅住屋环境吓。咁呢个我自己觉得咧，系必须要同步进行。 嗯，系咪当局都有话，即系除咗少数能够喺今年之内递交申请啦，并且获批后九个月动工嘅一啲过渡屋项目之外，政府都唔会再接受喺空置嘅地再起一啲过渡屋嘅申请？你点睇呢一个做法？ 其實過渡屋咧，你睇到依家咧，去到即係好多區比較外偏遠嘅地方，咁我一路嚟講，我都比較關注咧。第一個户型嘅問題，即係佢依家嗰個規則咧，都係針對小單位為主嘅，因為佢俾個資助其實只係可以起到一二人嘅單位，除非嗰個非牟利團體非政府組織自己補貼落去，或者揾到好多錢翻嚟。第二就係、是。嗰啲地點嗰個社區配套同埋交通嘅設施咧，一定係會係相對差。咁依點嚟講咧，唔單止係過渡屋，即係將來嚟緊嗰啲簡約公屋嗰啲選址位置，其實都要需要留意依方面嘅問題嚇。咁啊，所以如果喺依個進程裏面咧，因為佢就係睇翻政府推過渡房屋咧，佢一萬五千個已經其實批咗出去嘅，咁仲有一啲研究緊。我諗真係要比較密切去監察嗰個效益咧，同埋即係個招租嗰個情況啦。 嗱，簡約公就會用一啲即係短期內啦，冇一啲發展計劃嘅政府同埋私人土地啦。咁你覺得喺個土地規劃上面做簡約公屋係合唔合適咧？會唔會有機會就係一個情況係影響到一啲土地嘅發展計劃啊，或者有啲咩要特別留意咧？你自己覺得呢方面有？ 我自己一路留意就係究竟我哋嘅土地供應係咪可以真係比較大開大劈？去豁出去，咁我暫時睇到一個良好嘅跡象嘅。良好跡象意思咧，就以往咧就好多，唔係淨係政府本身，政府亦都受制於個輿情咧，就係、是、夠用就算啦，嚇緊緊熟嘅咁樣。咁但係如果我哋大膽啲出去嘅時候咧，我哋攞多咗個舒緩空間咧，其實係有機會咧係做多啲中短期嘅措施。咁就唔需要話以前嘅講法就係、是，喂、哎，如果我真係有地嘅話咧，我直接起樓啦。嗱，以前嗰個講法係啱嘅，但係當如果一啲嘅我哋針對臨時土地或者係包括一啲綠化用地，我哋可以係比較大手筆啲，喺個程序上面比較用盡啲咧，咁我哋係真係需要一啲中短期嘅措施去舒緩。咁但係中短期措施係有社會代價，唔係冇嘅，係嘛？頭先包括有住入去嘅人。佢配套係咪夠咧？第二就係喺中短期嗰個措施裏面，佢同周邊嘅環境、周邊嘅社區，可能亦都會產生一定嘅問題嘅。 OK， 咁又點樣舒緩咧？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林小老，同你傾到呢度。嗱，講起對於咧，先報告一啲嘅房屋嘅政策，包括話未來五年推30,000個簡約居屋。另外，頭先啱啱都傾到一啲不適切居所住户嘅數目嘅情況。其中就話政府估算啦，最新一份嘅長遠房屋策略周年報告提到，就話劏房户咧去到90,000+户啊！你自己點睇？1872311，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電視節目電視睇到就緊㗎啦，網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Kuh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林宝伦全科加护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想講下一啲關於交通基建嘅議題啦。近年政府都規劃發展新界北部啦，咁都要唔同嘅交通基建嘅配合嘅。其中見到路政署咧向區議會就交文件，就提到話打算咧喺現有嘅青魚幹線嘅南面啊，建造咧大約5.2公里長嘅青衣至到大嶼山嘅連接路，咁就形容係以最直接嘅走線咧係連接大嶼山同埋青衣嘅咁。咁呢一個咧走線咧就係包括。 括興建分別是橫跨馬灣航道和吸水門航道的兩座跨海大橋，青衣連接處以及是北大嶼山交匯處，目標2033年或者之前是通車的。又請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立法會議員陳少雄。早晨。 早晨。 早晨，陳少雄，你是不是都跟政府有了解過這個項目？ 哦，是啊。政府喺較早前咧，就都同我同埋有幾位議員傾過一下。主要就係就住即係個頭先所講嗰個啦，青衣至到大嶼山連接路。嗱，事源係咩呢？就係隨住新界西北個發展項目，佢陸續續有人口遷入噶嘛。咁佢大家知道，政府已經喺舊年開始咧進行咗研究新界西北來往市區新增一條路線。咁呢個叫做11號幹線，咁啊已經如火如荼去做研究同埋規劃㗎啦。咁佢而家去上次佢同我哋做諮詢嘅時候，即係交流下攞啲意見呢，佢就想睇下呢個11號幹線如果到時2033年屆時落成嘅話，即係有機會就係即係將元朗啊、屯門等等嗰啲市民呢，就係有一個較為便捷嘅道路幹線。咁啊去到大嶼山啦，咁原來大嶼山落咗腳之後咧，咁點樣去翻九龍半島咧？咁佢就會預計都用翻現時嘅青嶼幹線嘅。咁啊，有機會按照而家個估算，就會造成到時嘅嗰個青嶼幹線嗰個會擠塞嘅，或者係個飽和度咧就要達到差唔多超過一㗎啦咁樣樣。咁所以今次嚟做即係交流聽下我哋啲意見咧，就係話佢想喺第一條幹線嘅南端。即是話喺個大嶼山嗰個部分咧，就除咗行青嶼幹線去經青衣去翻九龍半島嘅話，佢就要想新增一條青衣至大嶼山嘅連接道連接市區。咁呢一個就我莫見政府即係比較早嘅時候同我哋做個諮詢同交流。咁今次佢去區議會度攞意見都係好嘅。咁因為呢一個就係、是。一直以嚟政府俾人嘅感覺就係有啲項目做到好似差唔多焗咗蛋糕先拎出嚟嘅話，如果有啲意見係不一樣嘅，佢做調整比較困難。咁但係而家喺呢個初期嘅時候已經攞嚟做一個即係諮詢嘅話咧，我覺得係即係好嘅，讓大家市民大眾也好，或者係有議員也好、區議員也好咧，佢哋都即係可以及時俾一啲意見啊嘛。 我想知道你點睇今次呢個走線，因為咧呢一個走線咧就而家公布嗰個方案咧就係、是。近乎同青嶼幹線好似平行並排咁樣嘅咁，但係喺之前咧，見到2020年咧傳媒報道咧，其實當時嗰個諗法咧就係由大嶼山駁到去咧近昂船洲大橋嗰個附近，就唔係並排好似打斜咁樣。你點睇而家個走線咧？而家個走線係咪好過之前嘅傳媒報道嗰個方案咧？ 你講得啱嘅，因為我睇翻嗰啲即係背景咧，咁的而且確2021年3月嘅時候，咁當政府拎去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申請嘅撥款嘅時候，咁佢哋有一個顯示咧，就係青衣去大嶼山嘅連接路，佢就係顯示到佢係向靠南端嗰邊就上岸嘅，去到青衣，然後跟住落去九龍半島。咁佢而家今次出嚟嗰個咧，就係貼近咗青嶼幹線。咁喺會上，即係個交流會上，我就都問咗政府話點解唔係？靠南啲啦，因為靠南邊咧直接去即係駁去九龍半島啦，咁啊仲快啲啦咁樣。政府解釋咧就佢都話係因為考慮咗不同嘅走線方案嘅。原來如果係按照即係從前嘅構想嘅話咧，佢原來係碰到好多現時嘅貨櫃碼頭啊，有啲現存嘅設施咧，佢喺施工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互相即係避免衝突嘅情況底下咧，令到個項目比較困難執行嘅。所以因此佢而家做咗幾個不同嘅方案咧，就似乎係靠近呢個青嶼幹線，即係喺施工啊，同埋做幾條塔橋嗰個橋墩嘅時候咧，應該相對會比較便捷啲，同埋比較容易做啲。咁呢個就係即係政府即係俾出嘅初步嘅建議。咁當然今次嘅諮詢咧，都係要即係問不同嘅持份者啦。咁譬如區議會啊，或者我哋俾意見。我當時嘅諗法咧就係咁。就其實最重要就係嗰個造價同埋施工嘅困難，同埋將對個環境嗰個影響即係減到最少。咁因為喺個即係施工嘅時候，而家佢按照文件所講咧，就話去到2033年，成個11號幹線連同埋呢一個新嘅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咧，先要落成嘅話，咁我就俾咗意見，喂，慢啲、哦， 因為佢問佢點解即係都要成十年先得啊咁。第一，佢十年係成個配套嘅，即係唔係淨係呢一條線。今日因為十一號幹線出嚟嘅時候咧，其實個挑戰都唔細。第二就係即係佢都係參考咗，譬如以前青馬大橋啊，或者有啲即係跨海嘅橋嘅道路工程啊等等咁咧，咁佢就做個估算，應該2033年搞掂啦咁樣。咁我俾嘅意見就話，大家都知道喺新界西北嘅市民佢出嚟九龍或者去香港島咧，今日都已經係開始有即係塞車，尤其是屯門公路就極之需要改善嘅。咁當然大家都可以用大欖啦，咁大欖又要收費啊嘛。咁如果佢按照而家個估算去到2030年、2033年咧，其實就我擔心佢就即係會令到市民大眾出嚟嘅時候，就即係塞汽車上嚟好辛苦。咁所以我就覺得2033太耐啦，係咪可以加快咧？包括佢而家起橋係可以用一啲即係組裝合成法噶嘛，即係一個冚上去嘅。咁所以我喺個會上，我哋希望政府咧揾做呢個研究嘅時候，可唔可以盡快加快？一年就一年，兩年就兩年咁樣。 你目標希望幾快咧？ 我目標起碼佢即係慳咗一年得一年啦，咁但當然，咁佢而家今天攞上嚟攞撥款同埋攞個意見嘅話，咁我哋表示到好清晰嘅。第一個就係話要加快，第二佢嗰個施工嘅過程之中咧，希望就係對周邊影響最少啦。 Okay. 另外一點咧，就我都關心個即係大嶼山即係作為孤島嘅問題，因為如果而家見到有啲超強颱風啊或者咩特別情況惡劣天氣嘅話咧。分分鐘大嶼山就即係嗰條橋封咗啊，咁點算咧？咁我就問佢呢一條新嘅跨海大橋、 okay. 會唔會都設計到即係可以防風咧？咁佢就話應該都唔擔心嘅，因為而家現時青嶼幹線嘅下層咧都可以開放嘅。如果係極端天氣之下，咁應該 都可以類似嘅設計嘅，都係新呢條橋都可以。 冇錯啦，呢條唔得，呢條就係話因為。佢個造價嘅問題咧，咁所以佢係唔會喺即係極端天氣嘅時候開放。 好啊，唔該曬陳小紅，同你傾到呢度。陳小紅咧係立法會議員，咁啊關注到咧係路政署嘅提到話，打算咧喺青嶼幹線嘅南面起一條 5.2 公里長嘅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嘅。你又點睇？會唔會你都係青衣或者大嶼山嘅居民咧？會唔會收到到而家嘅交通咧？1872311。 報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黄海怡和刘国华。 先看信播报道，旅游业界早前提出以团进团出的方式放宽入境旅客检疫限制，政府昨日宣布容许由持牌旅行代理商接待的入境旅行团旅客在预先登记行程和有持牌导游陪同下，在持有疫苗通行证的黄码期间，可以进入包括主题公园、博物馆和寺庙等的指定旅游景点，亦都容许他们在指定的餐饮处所分隔区域用线。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形容，今次安排属于入境检疫0+3的优化版。如果旅客抵港之后确诊，较为轻症的患者可以逗留在酒店入面隔离。新安排的推广和宣传预计需时3个星期，希望可以在圣诞档期迎接旅行团访港。信播报道。 明报报道，立场新闻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聆讯寻日踏入第五日。控方呈上新增的6个文件夹，超过1500页文件。辩方话需要时间检视文件，又发现警员证人的口供有出入，将会申请永久终止聆讯，并且为时任署任总编辑林少彤申请保释。香港国安法指定法官郭伟健认为这个特别情况很明显不关当事人的事，同意应该尽快处理，批准已经还押超过10个月的林少彤保释。没有申请保释的前总编辑钟佩权继续还押，并且批准案件押后到12月13日处理辩方永久终止聆讯申请，如果申请被拒绝，案件会在12月19日续审。明报报道。 成播报道，联合医院发生新冠确诊病人涉嫌殴打医护事件，医院入面隔离病房一个确诊病人在星期日凌晨擅自离开病隔，期间涉嫌袭击两个护士，两个人面部受伤和需要缝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强烈谴责有关行为，强调政府对于在医疗机构发生的暴力行为是零容忍，并且责成医管局检视下所有医院的保安措施。成播报道。 大公报报道， 今年中学文凭试复核成绩的结果出炉，再有两名考生复核成功，最终拿到七科五星星，成为池内的状元，两位新晋女状元同系所属中学的第一位状元。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学生余冬晴的地理科、经济科以及圣公会林户纪念中学学生欧佩恩的化学科都由五星升为五星星，即是合共有十一名考生在今年文凭试拿到七科五星星佳绩。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根据中原地产寻日公布，本港的银主盘总存量已经连升六个月，十一月累增至到226伙，创十三年来新高，回复至到2008年金融海啸时候的超过七成水平。整体银主盘当中，住宅占比按月增加 6% 去到187伙，当中超过三成是由财务公司接管放售。按揭业界认为，整体银主盘的数量相对历史最高峰10万宗仍然属于偏低，相信财务公司因此爆煲的机会不大，但认为政府应该审视市场按揭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列支敦士登皇室收藏联合举办艺苑寻真列支敦士登皇室收藏名品特别展览，听日展出，是故宫博物馆以欧洲艺术名作为主题的第一个大型展览，瞩目的展品包括巴洛克时期欧洲艺术大师彼得保罗鲁本斯的画作，访客可以从中了解历代亲王的收藏趣味，亦都可以发掘中国和欧洲在艺术和建筑领域的交流。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东方日报政论话，政府今个月推出团进团出措施，政论话香港就好似病人，越快康复越好，如果有条件放宽防疫措施，就应该尽可能实行，稍迟一日稍为力度不足，就可能多一间店铺结业，多一个人破产。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社评话，元朗下白泥村一棵枯树枝干多次塌落，危及行人安全，村民不断要求政府部门处理，但是地政署、路政署、康文署等部门互相踢波，拖延两年，枯树变为危树。社评话，有专家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检视树木办的角色，加强其协调功能，并且为个案投诉设定跟进处理期限，值得政府采纳。文汇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提到，政府推动医疗体制改革，重点之一是成立基层医疗健康管理局，由昨日正式履新的基层医疗健康专员负责领军。社评说，社区为本的医疗改革不单只会触动不同既得利益，亦都是对市民求医习惯的重大调整，当局需要赋予专员足够权力和支持，亦都要深思熟虑，确保改革有序有效。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说，新冠疫下撑起内地经济的进出口，十月都意外感下跌，是两年来的第一次下跌，随着确诊数字再反弹，今年余下时间外贸和内需都不是那么乐观，中央政府重申必须提高科学精准的防疫水准，显然是了解地方措施层层加码所引致的困扰。社评说，怎样平衡变异病毒株出现和经济放缓的双重挑战，显然是民众能不能够抵抗抗疫疲劳的关键。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大埔公路嘅交通啦。之前大埔公路嘅九龙喺沙田马场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所以影响到一带咧就相当之多车。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近住马场一带咧都仲系相当之繁忙嘅。咁啊，由大埔公路马场段啦，一路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段咧，现时都仲系非常之繁忙嘅，所以。如果是揸车经过时间呢，大家都要小心同忍让。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湾仔运动场。去跑马地线都是多车的，跑马地线的龙尾是长一点，去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和内告示打道西行去中环呢，现时都是多车，龙尾都分别去到维园落桥位的。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繁忙，冇龙尾。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土木工程处大楼。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汇景花园附近。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的龍尾在紅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去九龍沙田入口龍尾在駕駛學院的。將軍澳隧道仲係比較多車啲啦，去觀塘方向嘅龍尾喺電話機樓附近，仲有城門隧道。城門隧道沙田入口去荃灣咧，隧道入口範圍都係多車嘅。港島路面東區走廊現時中環近住維園落橋位一帶就多車，而去柴灣方向啊，近住北角碼頭嗰段嘅東區走廊東行線都係多車嘅。新界咧，而家最繁忙嘅地方就係上水啦，同埋呢個大埔公路。大埔公路講咗啦，咁啊上水嗰邊咧就掃管埔路。粉岭公路交界新运路近住上水中心，同埋粉锦公路去彩园村近住北区医院嗰度咧，都系多车嘅。屯门公路去九龙交通就畅顺噶啦，荃湾路去九龙就近住荃青交汇处至大河道嗰段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宝国、黄千源、李庚希领衔主演。大考， 高考当日天气非常之恶劣，田文文睁开眼就发现屋企成个花园同埋床边都浸满晒水，大家亦都系水，仲发现漏电嘅电线喺度闪出火花，吓到佢即刻匿翻入房。佢同其他考生又赶唔赶得切去考场呢？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港台电视31。 2022年11月8日，政府本月放宽入境团限制，团进团出指定景点及食肆， 新增5198宗确诊，输入个案占564宗。 前立场新闻主任总编辑林少棠获准保释，下月再讯。 美国今日进行中期选举投票，民调指共和党能夺众议院控制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路政署在文件都提到，就说为了应付新界西北的逐步发展所产生的交通需求，有推展一组一些的主要干道，其中包括就是青衣至大屿山连接路。这个青衣至大屿山连接路刚才都提到，就是说在青屿干线的南面，根据计划所说全长大约 5.2 公里的，包括的走线就是橫跨馬灣航道同埋汲水門大橋，會有兩座嘅跨海大橋。咁啊，橫跨呢兩座跨海大橋嘅青衣另外青衣連接處啦，同埋北大嶼山嘅交匯處，成個嘅走線咧就喺正而家青嶼幹線嘅南邊，近乎係平行嘅一個嘅走線嚟嘅咁。嗱，成個情況咧，請呢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個嘅基建嗰個嘅原因啦，或者希望發揮個作用係去到點咧咁。電話旁邊有路政署工程管理組長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杜錦標，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早晨，同埋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早晨，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青衣至大屿山连接路？头先我就简单讲咗，其实佢你初步就谂喺大屿山至到青衣而家嗰个青屿港线嘅南边起啦。咁可唔可以讲下成个嘅原因系啲咩啦？同埋希望喺个运输发展上面发挥一个咩嘅作用咧？ 咁啊，多谢主持人先。咁样而家咧，我哋嗰个设计咧个走线咧。主要咧就喺馬灣以南興建一座長長係約為係 5.2 公里嘅係約莫平衡呢個青嶼幹線嘅雙程三線嘅行車道，咁係想最近嘅距離係將大嶼山同埋青衣連接嘅。咁剛才蔡主持人都講得好好啦，咁、那個連接路嘅東邊咧，我哋個計劃咧就將會係連接呢個青沙公路，咁咧就跟住咧就可以直接咧係駁入去南灣隧道。同埋其後嗰個係昂雪洲嘅大橋嘅，咁另外咧，亦都有支路咧係連接青衣北岸公路，同埋呢個青衣西岸西路嘅。 咁連接路嘅西邊咧，即係另外一邊啦，將會直接咧就係連接十一號幹線嘅青龍大橋。咁亦都會透過未來嘅北大嶼山交匯處咧，係連接而家嘅北大嶼山公路啦，同埋未來嘅大嶼山 P 一公路，同埋交爾州人工島相關嘅道路嘅。 嗯嗯嗯。就咁聽就好似同即青衣同大嶼山係再多一條路駁埋啦，但係今次講到希望係一個新界西北嘅交通網絡都有關係喎，點樣做到呢一點咧？又 嗱，咁呢個咧，我哋主要嘅原因咧係為咗應付新界西北同埋大嶼山嘅逐步發展， 嗯， 所產生嘅交通需求， 嗯， 咁咧我哋咧就係將會推展一系列嘅工程嘅，咁呢個包括十號幹線。咁咧十一號幹線咧係可以將新界西北嘅係地區啦，同呢個大嶼山係連接咗先。咁又咧，跟住咧，我哋會透過我哋今次推展嗰個青衣至大嶼山嘅公路咧，咁成組在道路咧就可以全成一個新嘅道路幹線，係可以將新界西北係連接去呢個市區嘅。咁另外咧，係呢個青衣大嶼山連接路咧，自己都有一個獨特嘅功能。咁佢咧就可以將大嶼山上高嘅發展啦，項目所產生嘅交通包括係國際機場啊，包括港珠澳大橋所產生嘅交通咧，同市區項目嗰個咧係連接嘅。咁整組嘅工程咧，咁連同依家政府規劃緊喺人工島嘅相關嘅連接嗰個道路網絡咧，會形成一個網絡，將新界西北啦。是大嶼山啦，係市區啦，同埋係人工島未來嘅發展，咁佢都會有另外一啲道路咧，係連接埋香港島嘅。咁變咗咧，可以大家睇到咧，以上想講嘅嗰個地區， okay. 包括新界西北啦、大嶼山啊、九龍整個市區啊、人工島啊，同香港島咧，未來都會有一個係好完善嘅網絡。將呢啲地區咧係連接起嚟，咁啊發揮更加好嘅功效。 我見之前傳媒咧都引述一啲消息所講咧，就個走線咧就同而家你哋文件公布出嚟有啲唔同嘅。之前咧就好似係連住大嶼山，但係咧就駁去近住呢個昂船洲大橋嗰邊嘅附近。係咪曾經考慮過呢個走線而放棄咗嘅咧？或者當中嗰個困難係啲咩度咧？點解會揀而家呢個走線咧？ 係啊，嗰、那個當時咧我哋。較早時間是做了一個很初步的研究，約莫都在十年前的了。那當時呢就根據當時的環境呢，那個是走線的示意圖呢，就是以一個斜線的形式呢，是橫跨這個馬灣的航道的大橋，那令到那個大橋的主跨道的距離呢是約莫 1.8 公里的。咁呢個教我哋而家優化咗嘅走線嗰個大條嘅主跨道咧，係降低到 1.4 公里。咁咧，以前嘅走線係較為長咗好多嘅。咁另外咧，以前嗰個走線咧，亦都需要係興建另外一條大概係一公里長、雙程雙線嘅行車隧隧道，而係喺呢個現時嘅南灣隧道旁邊嗰度咧，係去連接昂船洲大橋嘅。咁而家咧，我哋嘅走線咧。就發覺咧，我哋不如就直接連接南灣隧道啦。咁然後先利用南灣隧道咧，係通去呢個昂船洲大橋嘅。咁咧，因此咧，整體嚟講咧，無論喺規模啦，咁即係個造價啦，同埋個建造時間啦，都比以前嘅走線咧係較為短啊。咁同埋咧，呢個走線我哋覺得係較為可取。 而家呢個走線其實同擴建青嶼幹線即係。得唔得嘅咧？即系因为其实佢嘅走线近乎系平衡而家嘅青屿干线噶嘛。同埋另一个谂法就系而家青屿干线驳落去青衣西岸嗰个位啦。咁同而家呢个走线又系驳落青衣西岸咧，会唔会到日后有机会一啲即系交通嘅樽颈就聚晒嗰个位咧？ 首先第一个问题咧，因为咧系而家青屿干线咧本身系一个系吊桥嘅形式。咁吊桥形式大家都见到啦，两边有水。垂直個鋼纜喺度嘅，咁都限制咗咧，係唔可以係用一個喺原條橋嗰度咧係鋼建嘅。咁另外嗰啲橋柱啊，嗰啲係橋身嘅主體嗰個係承載能力咧，都唔可以我哋容許我哋好似係馬路上高啊，將佢擴闊嘅。咁另外喺個連接點嗰度咧，我哋都有一個係初步嘅研究。咁大家關注嗰個青山公路旁邊咧，其實我哋都會作出一個相應嗰個擴闊， 咁由於佢喺陸地上高啦，咁嗰個擴闊咧係比較係可以係工程上高更加可行嘅。咁而家喺嗰度青沙公路咧，其實每邊就六至七條行車線嘅。咁第日咧，我哋會每一個方向咧都增加兩條行車線，係容納呢個係我哋新係興建完成嘅青衣大嶼山幹線係嗰個主體嗰個係橋身咧係直接搭。先搭落去呢個青沙公路，然後咧就再係直接係可以前往呢個南灣隧道。 嗯嗯，有冇話呢一個嘅青衣與大嶼山嘅連接路啦？日後你哋目標個車流量係去到幾多嘅咧？或者可以分擔到而家青嶼幹線嗰個主要道路嗰個車流量幾多咧？ 嗱，咁啊，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而家我哋嗰個設計咧，係一條雙程。雙程每一個方向咧就有三線行車嘅一條主要嘅道路，咁呢個係佢嗰個設計車流咧，將會係每小時每一個方向咧係可以承載到係4700架次嘅車輛嘅。咁根據我哋現時嘅初步估計咧，喺2036年呢嗰個設計嘅年份，咁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喺早上繁忙時間，預計個車流咧，約莫係上述嗰個係設計車流嘅約莫嘅一半度嘅啫。咁即係只係用咗佢嗰個係設計個流量嘅一半。咁由於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咧，大家都知道啦，頭先都講過啦，就將會係咧約莫係平行青嶼幹線嘅。咁佢喺呢個係青嶼幹線嗰同青嶼幹線嘅長度咧，係差唔多相若嘅。咁個地位置上咧，兩邊個接口咧亦都係接近。咁所以咧就可以咧有效咁分流呢個青嶼幹線嗰個車流嘅。 分流到幾多少有冇話呢個？嗱，有 冇預計？個咧，我哋預計咧，大嶼山同埋新界西北佢持續發展咧。青嶼幹線咧將會越嚟越繁忙噶啦，咁預計咧，我哋當喺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落成之後咧，咁可以將呢個係青嶼幹線嘅車流咧降低到而家甚至更加低嘅水平嘅，咁、 okay. 可以大大咁改善，即係話係青衣幹線未來嗰個交通情況，咁、係有效咁係分流到係。青嶼幹線嗰個係車流 ，OK， 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咧、都有足夠嘅容量係可以係負擔到咧喺2036年之後所增加嘅車流量係唔會出現呢個擠塞情況。 而家有冇話成個工程即係呢條連接路係幾時動工啦？涉及個工程造價又係點樣啦？同埋係咪同青嶼幹線都一樣，都主要用一啲鋼材去起嘅咧？又 我哋而家個目標咧。就梗係都聽到市民嘅意見啦，就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嘅。咁我哋都參考過類似嘅工程項目啦，包括起一啲長跨度嘅係跨海大橋。咁我哋依家目標咧係希望喺2033年或者之前咧係完成呢個係興建呢個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呢一個工程。 但係動工咧，動工係幾時啊？ 动工咧系会喺完成系我哋下一个阶段工作啦，约莫系4至5年之后嘅。咁我哋下一个阶段嘅工作咧，其实都相当复杂嘅，系需要做一啲包括环评嗰个系工作啦，同埋都要勘验啦，同埋做一个详细嘅设计。咁施工嘅期间咧，我哋估计亦都系参照好多其他嘅外国嘅经验啦。咁系约莫系暂时我哋定系约莫6年。 Okay, 造價咧，造價咧， 造價咧，暫時我哋都未可以準確咁樣估算到，因為即係話暫時我哋都係一個差唔多一個起步階段啦。我哋只係去到一個階段咧，係知道而家個地係有一個係設計走線，呢、這個設計走線係可行嘅， okay. 但係裏邊嗰啲詳細個設計嘅資料啊。風洞測試啊，或者個大橋嗱， okay. 雖然我哋都估計係會用鋼材嚟興建，咁但係個厚度咧，同埋形狀咧，同埋大橋個柱等啦，同埋嗰個地基嗰個資料咧，其實我哋都未有嘅。咁呢啲資料咧 係大大影響個造價。咁我哋就希望喺完成下一個階段，即係勘查研究同埋呢個詳細設計嘅工作咧，我哋就可以揾出到係興建呢一個工程項目嗰個係造價係幾多。 呢個唔知有計劃未？因為呢條問題就想知，因為而家青魚幹線就已經豁免收費噶嘛，嚟緊一個新嘅連接路青衣至大嶼山連接路，使唔使收錢嘅？ 咁呢個咧就我相信大家都有興趣知道啦。咁其實我哋計劃呢個連接路咧，都係需要約莫十年之間係完成嘅。咁樣喺呢個階段咧，我哋談呢個收費咧，似乎都係言之尚早。咁我相信咧，係到接近完成嗰個階段咧，政府喺呢個係收費嗰個計劃咧，會有一個詳細嗰個係考量。咁到時會作出公佈同埋諮詢大家。 OK， 好啊，唔该晒杜锦标，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杜锦标咧系路政署工程管理组长，青衣至大屿山连接路方面嘅咁。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呢一个 5.2 公里长啊，大约系青衣至大屿山连接路，根据文件所讲咧，就大约系青屿干线嘅南边嘅咁。你自己点睇？18723111，18723111，对于改善成个新界西北嗰个嘅交通网络，又可以帮到几多咧？嚟紧咁啊，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电话旁边有朱女士打上嚟，早晨。你好，你好，朱女士，系，请讲。 啊，萧生，你好， 你好。 咁咧，我就想讲咧，团进团出嗰样嘢嘅。咁我觉得啲旅客嚟到咧，其实佢哋做晒核酸噶啦嘛，入境。咁如果有问题，嗰啲已经隔离咗啦。咁我就觉得食嘢嗰度都唔使话，哇，要上到顶啊，咩好严阵以待咁样。我哋出街食飯都冇做核酸啦，其實佢分分鐘仲健康過我哋嘅。 但外面成日都話有機會有嗰啲變種病毒啊嘛，可能會。 係啊，咁佢哋入境已經做曬核酸噶嘛，有結果佢哋先至活動嘅啫。如果冇結果，已經捉咗去隔離啦。 OK。 咁同埋我就覺得，既然係咁，今樣個疫苗護照咧都應該取消咯，因為已經冇作用噶啦。 疫苗通行證，你講緊疫苗通行證 係啦，係啊，疫苗護照、疫苗通行證。我覺得是阻礙旅客入境的這一樣措施，因為其實你戴口罩做核酸，那些人都已經不是很喜歡，何況還有個疫苗護照，這樣我就覺得應該零加零的時候呢就全部都取消了，因為香港打針都打到八九成，沒什麼需要的。 但而家未有零加零，整體仲有黃碼嗰個嘅階段啊嘛，喺頭三日嗰度，你就 係啊，所以我覺得就根本如果做咗核酸，今朝我聽收音機都有個人講嘅，即係佢話做咗核酸之後咧，就個碼就即係如果佢係冇確診，就即刻轉藍碼咯，即係唔再需要有黃碼。 即係佢建議嗰個人建議咁係嘛？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呢個建議都幾好嘅嚇，咁樣就咁啊，多啲旅客嚟咯。你當然你越放得鬆咧，就越多旅客嚟香港就一定噶啦呢樣嘢。咁而家都冇乜地方仲用疫苗護照，最遲嘅新加坡同埋台灣都取消埋咯。咁剩得翻香港，咁好蝕底噶嘛，係咪？ Okay. 我覺得呢樣嘢都取消埋啦，因為你600多万人都打咗，你可能有30-40万人冇打嘅，但係你冇理由要600多万人去遷就嗰幾十萬人出去到邊度都追嚟追去，係咪咁啊？ 明白，好啊，唔該曬朱女士。講到團進團出啊，尋日政府就係為旅遊業界提出一個團進團出嘅方案，其中譬如一啲皇馬嘅旅客啦，咁去到一啲指定景點或者指定嘅餐飲處所咧，係有啲分隔嘅區域用線嘅，咁啊，但係都要用團嘅方式去做嘅。你又點睇？18723111，18723111。9:30之後轉頭繼續聽電，大家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公布容许预先登记入境团旅客可以持黄码进入指定景点同食肆。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麟说，虽然不预期措施推出初期会吸引很多旅客来港，但总是一个开始，亦都可以给外界知道香港逐步复常。

隧道的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即是隧道入口范围多车一点。西行线呢较早前就好多车的，现在内告示打道和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的交通暂时都回复畅顺的。坚拿道天桥过海都是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多车的，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在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和狮子山隧道的交通就分别回复畅顺的了。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附近。港岛路面方面，湾仔的司徒拔道下行近住大道东至东山台段现时是多车的。九龙啦，咁现时咧沿住东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嗰段咧就慢车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就都系比较多车啦。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嘅沙田马场段去九龙方向只系繁忙少少，冇晒龙尾噶啦。但系吐露港公路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仲系多车，龙尾去到科学园附近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二线。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继续同嘉宾康智妮倾下点样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022年11月8日，政府本月放宽入境团限制，团进团出指定景点及食肆， 新增5198宗确诊，输入个案占564宗。 前立场新闻主任总编辑林少棠获准保释，下月再讯。 美国今日进行中期选举投票，民调指共和党能夺众议院控制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系举行嘅国际七人榄球赛咧，香港系叫顺利完成咗啦，香港大球场举行嘅咁，多名嘅政府官员咧都系发帖，就提到话七榄赛咧系成功举办啦，证明本港咧系重返国际舞台等等嘅咁。其中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咧就提到话，嚟紧几个月咧都有啲大型嘅国际体育盛事喺香港举行，咁啊形容迈向复常之路咧有良好嘅势头。有议员都关注到啦，可以成功举办一啲嘅大型活动啦，呢啲举办活动嘅经验喺疫情之下都可以做到，系咪可以参考咧？呢啲经验可以其他嘅一啲防疫措施都可以进一步系放宽咧，等等。讲到放宽，今日啦一啲嘅头版报道啦，提到就系旅游业界方面啊，提出团进团出呢啲嘅方案咧，都可以即系话喺今个月之内啦，一啲向入境旅行团嘅旅客咧会推出一啲嘅措施。皇马嘅呢啲团客咧喺导游陪同之下咧，都可以去到一啲指定嘅地点，譬如系主题公园啦，入去食肆都得嘅。不过咧就系要分开一啲嘅区域等等，有一啲嘅放宽做到。不过另一方面咧，寻日我哋都讨论到，譬如喺院舍方面，一啲长者都长期唔能够系外出啦，咁佢哋一啲情绪啊，或者有啲讲法啊，病情都可能有一啲恶化嘅情况嘅咁。喺新冠疫情之下，点样平衡边一啲措施应该放宽先，边啲放宽后咧，又点样平衡啊？要保护一个群组嘅人，但又令到佢哋一啲嘅即系精神啊、权利上面嘅影响系点样去平衡啊？点样去处理咧？咁嗱，成个情况咧，又请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荣誉顾问欧杰成，早晨。 早晨。 早晨，欧杰成，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近日，譬如你都见到一啲大型嘅活动，七人榄球赛啊，国际金融领袖投资峰会嗰啲都举行咗啦，亦都有一啲嘅，譬如上个礼拜四啦，解除咗餐饮处所一啲嘅营业时间限制啊等等。喺复常嘅路上面，你觉得香港而家嗰个即系究竟边一啲系复常先，边一啲复常后嗰个嘅先后啊，嗰、那个复常之路嗰个进展，你自己点睇咧？又？ 但係，事實上我哋而家睇到咧，就係會係一啲關乎經濟活動啦，或者香港提升翻一啲國際地位，嗰啲就政府會俾佢放寬先啦。呢個當然有具體嘅需要嘅考慮。但係當我哋即係逐漸多呢類嘅個別性活動嘅放寬咧，就會衍生嘅問題就係點解其他啲人喺同經濟可能冇直接關係嘅，譬如你講講院舍長者嘅身心健康嘅問題，點解嗰啲又唔係可以早啲放寬咧？咁就引起一個公平嘅公平性或者公正性嘅關注。 嗯，你覺得喺呢啲消除防疫措施或者所謂復常嘅先後次序，用經濟去睇，唔應該係呢個原因，定係唔應該係一個唯一嘅原因？如果頭先提到院舍嘅話，其中可能一個考慮都係擔心個風險嘅喎，咁擺後少少先至放寬，又係咪可以接受咧？ 我哋好似因為經過兩三年之後咧，就我哋大致上好似覺得擺先擺後嗰個決定咧，係一個政府單方面決定就得㗎啦，咁樣咁，但係係咪咁樣咧？一個社會裏面我哋睇各個環節或者各個人群要受到嘅限制係咪持續，係咪可以放寬呢件事？係咪一個一般等相同於緊急情況，政府可以單方面就去決定先後次序，係咪同樣嘅事咧？咁好少，其實好少公共衛生嘅情況或者全球嘅緊急狀況係維持三年咁耐嘅，所以當我哋遇到有好緊急嘅大型嘅疫症嘅時候咧，一般都會理解政府佢應該有一個權力或者需要有一個權力咧，去頒布各種嘅措施，做各種嘅先後優次決定。咁但係呢啲通常係講一個真係緊急短期嘅情況啦。當你長期係咁嘅時候咧，就其實嗰個灰色嘅情況就出現啦，就係究竟情況係咪真係仲咁緊，跟仲係一樣同先前一樣緊急咧？係咪而家嘅情況根本係嗰個政府單方面去決定優先次序，咁而家應該開放翻去社會討論咧？咁樣。 你覺得而家邊啲措施係可能係政府可能揸得緊啲嘅，未必可能係達到所謂平衡各種嘅因素啦？咁你覺得或者即係有啲措施，你覺得可能要解釋多啲政府點解要咁做嘅？咁你覺得邊啲係你特別留意到咧？ 頭先院舍嗰都係一個例子啦。院舍嗰度我哋一向嗰、那個擔心咧，係基於我哋第五波疫情，大家都記得院舍爆發非常之慘重啊！我自己以前都是一個老人科醫生，咁死亡嘅長者都好多嚇。咁但係即係呢個有一部分係我認為係一個科學同埋實證嘅問題，即係話究竟現時嘅長者佢嘅免疫力群體免疫力。大部分都感染過㗎喇，經過第五波如果唔係感染過呢，都睇打咗針㗎喇，打齊針㗎喇。咁而家係咪仲有當時嗰種大爆發嘅危險呢？呢、這個我相信可以多啲解說，或者專家可以做一個比較仔細啲嘅評估。咁基於樣嘅時候呢，就可能可以早少少放寬嗰、那個探訪啊、陪伴啊等等照顧上嘅嘢。咁呢個可能就容易啲，因為佢牽涉嘅方面其實係一個實證嘅問題，唔係純粹一個意見嘅問題。我諗比較困難咧，就係譬如講緊疫苗通行證，一啲病人佢有一啲疾病，或者佢好擔心加埋啲疾病身體狀況，佢係好唔想打針。咁政府嘅所謂免針紙咧，嗰、那個規限係非常之緊嘅，差唔多你要敏感休克、過敏休克，仲唔係一隻針，要兩隻疫苗都試過。休克咧，你先至可以完全唔打，差唔多去到一個咁嘅地步。咁呢個可以同我哋平時對一個病人佢對接受咩治療、唔接受咩治療嗰個決定嘅一般嘅病人權利嗰個理解係唔一樣嘅。咁點解會唔一樣？就係因為我哋又係去翻話疫情好危急嘅時候咧，或者緊急時候咧，政府就要有一個大啲嘅力量去驅使大家去接種啊嘛。即使有少少違反你嘅意願，或者你好擔心，你都要去打噶啦咁。 咁但係我自己就認為呢個都可以檢討嘅，唔係話馬上就放寬到任何人都可以自己決定就唔打針，但係嗰個豁免或者免針紙嗰個範圍咧，我覺得應該去翻啲近似我哋平時臨床上醫生同病人之間去傾同埋決定咯，就唔係用一個硬性三個原則、四個原則指準呢三條係可以放寬，咁咧就我諗箍得可能比較太緊啦。 嗯，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譬如用疫苗通行證限制一啲未打針或者未打齊針嘅人唔可以入去某一啲嘅處所啦，呢一個喺而家疫情之下算唔算係一個平衡？ 我哋而家香港用疫苗通行證用得都好廣泛嘅，你如果數一數表列處所咧，係差唔多你生活上各個環節都會受到限制嘅。咁於是就個問題就係、個疫情係咪仲係緊急到一個咁嘅程度，係需要咁廣泛嘅限制嘛？但係我知道呢個係一個複雜嘅問題嚟嘅，你邊一表列處所再開放翻，咁呢個都唔係一個咁容易做嘅決定。但係為咗我哋退一步諗啦，即係如果你認為通行證是一个疫情已经不是那么紧张的时候，或者那么紧急的时候都揽头都可以狂欢啊等等的时候，你都要一路行的时候，那跟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又不将这个疫苗通行证放埋在每一年冬季的流感针那里呢？流感针每一年都有很多人病，医院都被他逼到很紧张，都有医院有时都逼到开晒加晒病床，都有每一年都有病人是流感啊，有流感并发症而去世嘅。如果我哋将呢个思路就系话，唔紧急都可以继续广泛用疫苗通行证嘅话，咁的确会衍生一个一致性嘅问题，就系点解其他嘅健康嘅措施，包括流感针，点解唔系都系用同样嘅方式去限制嘛？咁如果你咁样谂之后，你就会发觉你必须要到某一个时候咧，就要评估一下，咁我哋个疫情系一个点样嘅状态。而呢樣嘢，我覺得目前香港比較缺乏嘅。我哋就好似習慣咗，三年裏面就係要限制嘅，就係要限制嘅啦。咁於是就繼續落去，好似一個唔變嘅繼續嘅限制，就係一個正常嘅一個起點。但唔係啊嘛，當你講疫情變化咗嘅時候，你應該有一個新嘅評估。你諗諗，其實香港喺過去三年裏面嘅做得好嘅地方，就係嗰個疫情係事先評估處理，再決定個措施噶嘛。但係唯獨好似認為通行證咧，就好似我哋需要評估，就總之係一個持久嘅常態啦，或者新常態啦，咁樣啦。 除咗話疫苗通行證而家喺復常之路之下啦，都仲有一啲嘅防疫措施要做嘅，譬如口罩令啦、限聚令啦等等係仲做緊嘅。你頭先都話都要持續做一啲嘅評估，係咪仲需要喎？喺呢個疫情之下，你覺得呢一啲嘅頭先我講到嗰啲防疫措施啦，喺而家疫情之下係咪算係平衡啦？定係都要睇下有冇啲位係未必一致啊，未必平衡咧？你覺得係要再點睇咧？ 限聚令我自己睇法就已經係一個都是一个缺乏一致性的问题啦，即是当你可以红磡体育馆可以演唱会，你可以卡拉 OK 可以可以揽台彩盛事的时候，究竟街上面限12个人是什么意思呢？那个作用是什么呢？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可能都未必是一个伦理上的问题，可能是一个一致性的问题。口罩令呢，就我觉得是难少少的，口罩令可能有一部分是香港我們已經習慣了，這個即使是未有大爆發之前，我們已經香港都很接受，即口罩作為一個互相減少風險的措施。但是你說是不是要令到個口罩令可以適度放寬，我覺得是可以請一些專家再看看的。我自己對口罩令那個想法呢，就是覺得它不是一個很大的限制，不是令你失去了很多自由或者活動。不過要注意的就是它會令到一些低收入家庭是一個長期負擔。所以我覺得從那個角度的公平性，可能是反而是在一個就是低收入家庭裏面，它要長期都要維持口罩。如果他買不起那麼多口罩，其實他就等於口罩戴一個禮拜那種，其實也都沒用的，實際上只不過是做個樣子出來大家戴著口罩，所以我覺得口罩那個可能是一個比較一個細緻一點去看一看香港的具體情況。 好，唔該曬歐傑成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歐傑成醫生係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榮譽顧問，講到復常之路之下喺各種嘅放寬應該點樣平衡呢？咁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子晴， 制作周伟业。 古沧，他的真名叫古少生，是杂志编辑，是文艺文化的工作者，是香港的作家，还是昆曲的研究者，是香港大学中文系的博士。他有一篇论文的专题是论今生此事，今世此地，张爱玲苏青湖南城的上海，人就离开了世界，古沧告别了我们。他留下了不少的作品，都是他的人生记录。我近日反反复复地每日阅读他的论文，才真正知道长久以来和他交游这么多年，只是认识到他做人的情意和关怀，学问的深入，但是就不知道他写学术的论文呢一样是这么独特，这么与别不同。他拨草寻蛇，在有限的资料之下找到最叫人信服的结论。 作者写上海的日治时期的刊物，以张爱玲、苏青、胡兰成三大作家为研究对象，勾画了中国人文学功能、社会与时代、文人取向、人生意义，令读者感慨良多，受益良多。论文充盈了人生的反思以及时代的立喊。从香港回归到港人治港，在古沧吴的论文之中一样有欢欣有感慨，但是更加大的是他的感悟。 今生此事，今世此地，我们的确是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今生就得在这个时间，今世亦都只有这个地方，此时此地，其实我们的一生好快就耗尽的了。请问在这个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什么呢？张爱玲、苏青、胡兰成，对于我来讲，我细读其文，亦都看到他的今生于此时，和今生于他们的此地。在沧吴的今生此时、今生此地，你问他此时此地他又做过什么啊？满意还是遗憾呢？这个时刻我想为他打分，你已经好尽力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今生此时今世此地》，张爱玲、苏青、胡兰成的上海，作者古沧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年有一啲咧就叫含有大麻二分 CBD 嘅一啲产品，好似软糖，有啲就系护肤品等等都有嘅咁。去到出年二月起咧，就会政府咧将呢啲 CBD 咧系纳入受规管危险药物啦。咁早前喺立法会咧都有倾到相关嘅情况嘅，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2022年危险药物条例修订附表10及2022年化学品管制条例修订附表20小组委员会主席郭佩凡，早晨。 是，大家早晨啦。 早晨，葛佩凡，昨天在会议入面是不是都谈到关于 CBD 嚟紧二月起就是即管有或供应都是违法这个情况，议员关注是哪些点啊？ 是啊，就法例如果通过了之后呢，就下年二月一号起呢就生效的。咁呢就包括 CBD 在内啦，就是即几款的药品呢就会列入危险药物条例，即是禁止即係買賣啦、使用啦同埋管有嘅。咁我諗大家就要留意呢，就係譬如 CBD 而家都好多產品裏面都有嘅，大麻二分啦我哋叫做。咁呢就譬如有時見到啲護膚品啊，或者啲食物啊，甚至咖啡啊、糖果啊、餅乾啊，咁可能都有嘅。咁亦都有啲精油，咁就話即係宣稱就有好多功效啦，就話美容啊、減壓啊等等咁。咁琴日喺法案委員會咧，其實政府都已經有講咗得好清楚咧，就其實呢啲功效咧都係不被證實嘅咁。咁而因為大麻二分嘅產品成行成市啦，咁令到好多人就可能即係混淆大麻，哦大麻二分都得，咁大麻都得啦，咁可能對大麻都產生咗興趣。咁加上咧都係CBD 咧， 嗰、那個提煉嘅時候咧，其實好難係提取到純嘅 CBD 嘅，咁裏邊就可能會有 THC， 即係真係大麻嘅一啲 化學結構啦 喺裏邊啦，化學結構喺裏邊，咁所以咧亦都有可能對身體有害咁，咁所以政府亦都即係聽取到我哋嘅意見咧，咁就立法咁啦咁。咁咧就今次要留意嘅咧就係、是、管有咧都係有問題嘅，即係好似毒品咁樣，你唔可以管有嘅咁。咁就咁我哋琴日都提出咗一啲嘅提問啦，即係第一咧就係、是政府要多啲宣傳同埋即係教育喎。咁如果唔係市民可能而家已經買咗啲翻屋企，咁呢段時間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就即係官員就提醒大家就一定要棄置嘅，即係2月1號之前咧你要棄置佢。咁就當然而家你掉落垃圾桶都得，咁但係政府咧亦都有即係會有十個地方十個點咧，俾你即係更加妥善咁去棄置，咁政府就話會鋪天蓋地咁宣傳，咁令到大家都會知道嘅咁。咁我哋亦都擔心即係會憂慮會唔會有啲旅客咧就誤墮法網啦咁所以都要求咗政府咧就係要即係對旅客有一定嘅宣傳啦。咁就譬如航空公司嗰度同航空公司合作啊，飛機上邊啦。或者即係上機之前咧要宣傳咁，咁我哋都提出咗就係話，咁萬一有啲旅客已經帶咗上飛機啦，你去到即係上咗飛機，你先至知道啊，原來香港係唔准管有呢個大麻二分嘅，咁甚至或者你擺咗啲即係護膚品裏面有 CBD 嘅，咁但係咧就擺咗行李寄咗倉啦咁。咁到咗香港先至知咁點算咧咁，咁所以政府就話佢都會考慮喺機場唔同嘅地方，落機嘅地方啊。等等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擺啲箱咧，係俾人去棄置啲 CBD 嘅產品嘅。咁 即係到時，我想講一下，都即係到時二月之後，其實管有都違法噶嘛。嚟到香港，佢唔覺意帶咗呢一啲護膚品有 CBD 嘅，可以到時抌都冇問題，可以咁樣嘅。 佢就話即係譬如你真係即係佢會喺出關之前啊，嚇會有啲桶喺度，咁可能俾你就去棄置，即係你抌咯嚇。咁就都得咁我哋就即係變咗釋除咗大家嘅疑慮啦，因為大家都好擔心萬一有啲旅客真係唔知道咁點算呢咁。因為佢上咗飛機，咁你落機之前可能有條片俾你睇到，就話呢啲嘢係香港係唔准即係管有嘅，唔准帶入境嘅咁。咁但係啲旅客可能即係飛機先睇到，咁咪太遲啦咁。咁所以如果有啲桶可以俾人即係合法咁樣棄置呢，咁就會即係冇咁擔心囉。 剛才你提到話去到二月之前啦，政府都會擺一啲CBD 棄置嘅地方，一啲嘅即係應該係棄置箱咁啊嘛。 十個點係啦，佢話會有十個點咁會公布嘅，咁而家就我哋未知嗰十個點。咁就即係可以即係更加妥善咁棄置啦嚇。咁但係我哋都問，咁如果市民即係話好唔方便揾嗰十個地點，咁而家咧點可以即刻上棄置咧？點棄置咧？咁佢話而家你就咁掉垃圾桶，其實都係合法嘅。 另外佢嗰个宣传方面，除咗话针对旅客啦，针对本港市民，会唔会佢哋都未必好清晰有呢条新嘅，即係有个新嘅管制喺度呢，佢哋可能真係唔觉意管有咗呢啲过往係可以容许管制嘅管有嘅嘢，咁点算呢呢条。 是啊，所以我哋都就最担心市民就係唔知道，咁所以呢就要求政府大肆宣传啦，咁佢就即係提咗好多次係会铺天盖地咁宣传，佢话会喺网络上面宣传啊，会喺电台啊，可能电视啊都会有即係宣传去话俾市民听，即係边啲係 CBD， 咁我就话咁啲市民未必知道佢哋嗰个产品里面有冇 CBD 㗎喎，咁佢就话佢会图文并茂啊，即係让大家知道，即係见到边啲字啊，边啲嘢啊，例如多数有 CBD 嘅产品嘅嘢咧，都会有一块绿色嘅叶喺上边，系佢哋嘅标记嚟嘅，咁就令到市民咧就比较容易去分辨咯。 OK， 好啊，唔该晒郭佩凡，同你倾到呢度先。郭佩凡咧系立法会2022年危险药物条例修订附表10及2022年化学品管制条例修订附表20小组委员会主席嚟嘅，讲到就系出年二月起咧，喺香港管有供应呢啲叫做 CBD 即系大麻二分嘅产品咧，都系属于违法嘅咁。咁啊，政府咧就话已经有十个呢一啲弃置箱啦，保安局咧就喺政府处所度安排咗，就等啲市民可以喺二月一号之前咧处理啲 CBD 产品等等嘅，有啲咁嘅措施做紧嘅。